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哎，现在是五点钟啦，五点钟是什么话题呢？答案就是变变变，今天变什么？ 第二场无所不谈 ，Go Shen 变变变 ，Go Shen 变变变呐、啊！哎呀，就我去香港回来嘛，肯定这两天呢都是分享香港的故事啦。我还没分享完，三天里面呢真的是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像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你知道我去到香港的第一天晚上啊 ，OK， 因为我们吃午餐的时间都已经差不多下午茶的时间了，大概四五点左右，我们就想说，哎，随便点一个面包啊，或者是三文治来吃就好了，下午茶嘛，随便点一下。结果我们叫的那些三文治啊、面包啊都很大份的，原来在香港叫的每一餐呢、每一碟都很大份，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吃了之后，感觉肚子好饱哦，感觉我们在吃那个主餐那个主食完全不是小吃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们吃了之后就非常的饱，不管去到哪里街边的小吃还是其他餐厅看起来很好吃想要尝试一下，我们都吃不下了，因为真的太饱太饱了，所以我们就一直拖咯，就说哎呀等一下再吃啦，很饱啊，等一下再吃啦，很饱啊。然后过后呢我们就很饱很饱很饱，拖着我们就想说啊回去那边再吃啦，然后回去酒店附近再吃啦，看有什么吃，回着发现回到酒店附近的是没有东西吃啦，然后你知道我们沦落到什么地步吗？就是去一个 Seven 开头的那个便利商店去买杯面吃。哎，你难得出国去到一个国家应该吃当地的美食嘛，结果我们吃杯面，而且还有其他国家的泡面。我就觉得好心酸哦，去到一个国家竟然不是吃当地的美食而是吃杯面，对我来说是心酸那、啊、因为毕竟去到别人的国家嘛。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因为其实泡面不是我不爱吃，我很爱吃的，只是去到别的国家就不想吃而已。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如果你爱吃泡面的话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回来跟你分享吧。守住 Go Shen Be On Trend，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罗森涛的小孩。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小孩呢最爱吃什么呢？答案是糖果或者是零食嘛。那大人呢？大人在没有钱的时候、穷的时候，爱吃的东西就是泡面，或者是在宵夜的时候呢，在半夜的时候最爱吃的东西就是泡面啦。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说一说，如果你爱吃泡面的话，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呢？那就是呢，有附送叉子的杯面。因为有些杯面的牌子啊，它是没有附送这个叉子的，你知道没有叉子的话怎么吃这个面，怎么喝这个汤还可以喝啦，可是那个面怎么吃啊，那个是主要的一个主食类，杯面的话如果它没有附送叉，我真的觉得，而且尤其是你买了之后忘记跟便利商店拿那个叉子拿那个筷子的话，不知道怎么吃。那时候我就是有面对到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去便利商店，因为半夜肚子饿嘛，就是随便买一个牌子看起来不错的，然后买了之后呢，我是去一个公园吃，因为我随便吃，因为 after 吃了之后我还有继续拍摄的呀、yeah, you know content creator really 的忙啊，到半夜还有拍摄，所以我就随便买一个杯面吃，随便在一个公园附近解决就好了。结果我一打开的时候呢，我忘记跟便利商店拿叉子了，我就是有在便利商店呢弄烧，就是把那个开水放进杯面里面，我有弄热来吃，但是我忘记拿叉子了。最后你知道我怎么吃吗？就是用两根手指当作是筷子去夹来吃，但是我是要等到它不烫的时候我才夹啦，如果很烫我的手应该不能打汗吧，我的手没有那么的厉害，我的手不是特异功能的，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可怜的，对我来说呢真的是很心酸。所以如果那个杯面有附送叉子的话，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事情。那还有什么开心事呢？等一下回来我们就听看这位听众有什么开心事吧。守住 Go Shen Be On Trend，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听过的歌曲来自王以太的眼前的歌。王以太的演唱会呢 Love Me Later 将会举办在8月29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Zepp Kuala Lumpur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anshow.com， 大家要赶快哟，因为 Cat 1跟 Cat 2呢已经 sold out 啦。 第二场无所不谈，勾炫变变变， 勾炫变变变。如果现在眼前有泡面的话，而且是在大半夜吃的时候呢，特别特别香了，这个泡面 好简啊，所以今天的变变变就来说一说，如果你爱吃泡面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我们来听看 Andy 有什么开心事哟。 我觉得爱吃泡面的我呢，最开心的就是好像哦，你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就是肚子很饿啊，然后突然间想要吃一个北面，过后偷偷加一粒就是鸡蛋下去哦，哇，这肯定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了。所以呢，我觉得泡面加鸡蛋呢是等于我人生中最开心的。 我也是，泡面加鸡蛋根本就是绝配啊！不管我什么泡面啦，咖喱的口味啊，清汤口味啊，还是东亚嘛拉萨口味啊，总之一定要加鸡蛋，鸡蛋是那个灵魂来的。因为单单只是汤跟面的，我就觉得很单调，吃了好像等于没吃，就不满足的感觉。但是如果加一颗鸡蛋下去，然后我还要打散的那一种，我不可能就是一片一片鸡蛋在那里的不散的，我喜欢就是打散那个鸡蛋，然后喝每一口汤呢都是带那个鸡蛋的香味，哇，这是我超级无敌爱吃的。那你吃泡面的时候喜欢加什么食材呢？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8016998889啊，守住 GoSham Beyond Trend。 我们的人生有时候会变得黑暗，有时候会变得漫长，但是我们应该相信黑暗总会过去，而且苦难也是一种考验，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坚强，也教会我们如何克服困难。所以我们应该学会欣赏生命中的美好，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GoSham 和我 YYY 音音提醒你感受当下的每一个瞬间，日日是好日。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 不是啦，我们是 GoSham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GoSham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以慧的《都不懂》。 第二场无所不谈。GoSham 变变变， 你都不懂泡面有多好吃啊，它是每个年轻人都爱吃的。又或者你在亚达拼时候的一些时期呢，只能吃泡面或者是杯面呢，一起来熬过那个日子吗？我是有的，泡面跟杯面呢真的是跟我共存了很多个难关呢，所以我真的自己本身是很爱吃泡面的。如果你是很爱吃泡面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吗？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水倒太多的话，那个汤没有味道了，这个是很心酸。因为有时候你不是泡面啦，泡面很简单，因为它有那个线在那里的嘛，你只要倒对的那个位置呢，就很好喝了那个汤。可是如果你自己煮那个杯泡面的时候呢，我跟你说，有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加多少水，我活了那么久啊，我真的到至今都不知道要加多少 ml 的水才能煮出一包好吃的泡面。因为有些泡面呢，就是它面比较粗啊，又或者它面比较细，它面比较多比较少啊，也是有影响的，那个水分一定要刚刚好才好吃。我有几次呢都是煮非常失败的，都是淡淡没有味道的那一个汤，但是没有可能又开多第二包然后加那个粉下去嘛，那第二包那个面怎么办呢？你就是要硬硬吃咯，没有别的办法了，不管你加什么食材下去啊，都是不好吃了。所以啊，如果你煮失败了一个杯面或者是一个泡面啊，那个对我来说没有满足感了，那个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晚餐或者是午餐了。所以如果你知道一包泡面是要倒多少水的话，赶快来到我的 IG 跟我分享，我真的到至今都不知道啊。 YYY_YYING 等一下回来跟你分享还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吧。守住 GoSham Beyond Trend。GoSham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陈华的《这么多年》。陈华的演唱会《要去见你的夏天》呢，将会举办在8月17号晚上的7:30呢，地点会是 The Platform Menara Kentiti Di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第二场无所不谈。 GoSham 变变变，这么多年以来呢，泡面或者是杯面呢，在我人生当中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的。因为我觉得很好吃，尤其是当你就是不想吃东西的时候，又或者是外面吃到不好吃的食物，回到家来一个杯面泡面啊，完全就是 perfect 了，完全就是有满足感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爱吃杯面或者是泡面的人的话，你知道有什么心酸的事情吗？ 心酸的事情啊，应该就是杯面那一杯就 太少，两杯咧就有罪恶感，又怕吃不完，所以每次吃泡面的时候咧，我都在想，哎呀，吃一杯好还是吃两杯好嘞？一个又很少哦，两杯我怕我今天的热量太高。 哎，这个是女孩子的烦恼而已，我跟你说，男生是没有的。男生呢，一定要吃两包了才会有满足感，才会饱，然后不会觉得有罪恶感的，因为他们卡路里就是刚刚好吧，两包泡面。女生的话就太多太多了，可是 depends 嘞，因为有些杯啊泡面的话，它一包真的是很小包的，两三口啊真的是没有了的，你可以煮两包吃吃的，如果你真的吃不完没关系，你隔壁还有一个 boyfriend 帮你吃吗？ boyfriend 你吃不完东西他都可以帮你扫完，他就是那个垃圾桶吗？没有啦，开玩笑啦，当然你一定要煮自己适合的分量啦，但是有时候一包呢真的是吃不饱的，两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如果你买很大很大包的泡面的话，比如说韩国泡面啊，有一个是黑色的那个包装，然后 S 开头的，我特别喜欢吃，因为它够辣，然后面够粗，然后还有短短这样子 QQ 的，所以我每一次吃泡面啊，那个是第一选择。你自己本身如果爱吃泡面的话，你第一选择会是什么牌子呢？赶快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呗，0169988889啊，守住勾选 Beyond Trend。